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过去在曲艺界啊，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巨处，所以这优秀的艺人呢，都必须闯一闯天津卫，能在天津卫获得观众的认可，才撑得起是身上真有能耐。各位乘客大家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呢，要跟您来聊一聊相声大师侯宝林年轻时去天津卫演出的故事。话说1940年，天津来人了，提出要约请侯宝林去天津的燕乐戏院说一个月的相声。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天津去施展才华，侯宝林自然很高兴。但是当他跟自己的搭档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却遭到了对方的满口拒绝。原因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对方怕侯宝林没有那么大能耐到天津砸了饭碗，搭档不肯同行，再加上前来约请的人一再催促，侯宝林上了火了。不过呢，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恰巧的碰上了郭启儒。就这样，侯宝林和郭启儒结成了搭档，一块赶赴了天津。当时的侯宝林万万不会想到，他俩这对临时搭档从此之后再没有分开过。来到天津之后的第一场演出，侯宝林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空城计。天津的观众会不会接纳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两位初来乍到的北京演员呢？侯宝林说的这段空城计和其他的相声演员相比，又有哪些过人的地方呢？我们来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空城计片段，然后我再接着跟您聊。 我最喜欢看戏。 哦，您喜欢看戏。 哎，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过去常看。 哦，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怎么您没有时间？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没有了。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就是蹭戏。 蹭戏哦，白天啊。 对了，对，看白戏。 好嘛，就这种戏呀。 那是不能发展。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哎，我这白看戏干，你有历史性。 啊，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是啊。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是啊，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站那查票 啊。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三，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是啊。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那是你有势力啊。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哎，我有秘诀。